第十四集，巫贤臣在警察局接到了我。我出门的时候，我跟他抱怨道：“ 我看我们住在警察局算了。” 多少钱？老公买下来。 买个头啊！ 我气笑了，又想起我的英语老师了，不由得悲从中来，叹了口气。 啊？怎么了？还在为他惋惜吗？ 他那么年轻，漂亮，富有魅力，为什么会有人觉得他在卖弄风骚呢？ 他还没说话，后面有人追了上来，是刚才做笔录的小警察。他追出来，跑得有些急了。 你好， 打扰了， 但我想这是我哥哥的电话，他在70课，你们以后有事可以直接找他。 他递给我们一张名片。 我们是双胞胎，很好认的。 说完就转身跑回去了。 70科是什么？ 巫贤臣对人类世界半知半解，我却有点激动混杂着不安，因为这科室是专门处理灵异事件的科室，一般人是不知道的。我知道是因为我小的时候，半夜的时候孤儿院的厨房总是自己生火，院长爷爷怕极了，报警也找不到原因，最后来了几个叔叔。我记得太清楚了，一共是7叔叔，他们穿着一身黑，每人腰间挂着一个小小的葫芦，在厨房走上那么一圈就拿走了7000块钱，太贵了。他们走后我们半年都没吃上肉，但那之后厨房真的恢复正常了。这件事本来被我忘在脑后，但现在名片就在我手里，我就要近距离接触这神秘的组织了。 老公，你看，我们就要进入这神秘世界了。 我以为你认识我那天就已经进入了。什么时候也让我进入神秘世界啊？嗯， 他耸耸肩，忽然低头在我耳边问道：“ 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这老色批说什么鬼话？” 我不理他，自顾自拿出手机来记录下白沧海的话，又试着在微信搜了一下手机号。果然出现了，头像是头长着翅膀的鲸鱼，看着像是 PS 合成的照片，背景是日出之时。我给巫贤臣看，他面色如常，喉结却动了动。 你看这个鱼，好漂亮啊！ 看起来好好吃。 得，忘了这是吃鱼的祖宗啊！在他眼里，鱼应该只有尝尝味道这一个选项。 走吧，回家了。哎，老公，我今天在地铁站看见一个透明的奇怪生物。 说来听听，有多奇怪？ 就是那种透明的小蜗牛啊，它在那个人的耳朵后面不停不停地说着什么话，那个人就很激动，怎么说呢，就好像很亢奋。 等会儿，你跟什么人这么近距离？你有事儿瞒着我？ 我有些支支吾吾。地铁上的事儿我没敢跟他说，怕他生气，只想问问他这是什么东西，会不会是他说的那什么炎灵？可惜一下就被识破了，只好把来龙去脉讲给他听。他听完，皱紧眉头看了我半晌，低头亲了亲我。 我就说我好像忘了什么。买完房子总觉得差点什么，原来是忘记买车了，是老公的错，明天我去买辆车，以后送老婆上下学。 我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，吸了吸鼻子，强迫自己忍住。我扁扁嘴问道： 你不怪我没告诉你吗？ 你又没错，本来就挨了欺负，怪你做什么？是我的错，我单想着你放学去接你，却忘了早上上学也会有危险，明天老公买了车以后送你，就不用怕了。 可是你又没有驾照。 这汹涌而来的爱意让我有些忍不住眼泪，但我又不想总嘤嘤嘤的哭，烦死了，只好干巴巴的转移话题。 老公会法术你忘了？ 我点了点头，继续勾起他的手往前走。 会法术怎么了？会法术你咋不自己挠下巴呢？ 我在心里暗自嘲讽了，魏法术了不起啊。我们到家的时候，房门换好了锁，他教我录制指纹，我录了几个手指以后，犹觉得意犹未尽。 老公，快录一个猫猫指纹。 他只好变成了猫，露出肉垫来让我折腾。 我听说猫咪的嘴唇是什么颜色，肉垫就是什么颜色，但为什么你这嘴是黑的，爪爪却是粉嫩嫩的呀？ 因为我猜老婆喜欢粉色肉垫，因为老婆的某些地方也是粉色的。 不要用可爱无辜的毛茸茸脸说这句话，求求了。说话间电梯发出了滴滴声，我转过身去了，电梯里站着两个人，正是房子的原主人和他的女儿。他一脸倦色，手中拎着一个巨大的行李箱，是他走的时候拿走的那个。他还没说话，那个小女孩扑上来一把抱住了巫贤蝉。 妈妈， 这小姑娘竟然能看见巫贤蝉的猫身。我还没开口，那女人已经惊恐地往后退了一步。 行行，来过来，咱们走了啊，这儿不行，妈妈带你再找地方住啊。 我不嘛，我就要跟猫猫玩。 星星抱着巫贤蝉不松手。我恍惚间想起来，买房子那天我们去交钱，回来告别的时候，这小女孩也跟巫贤蝉说的是猫猫再见。 进来吧，别怕，她不伤人的。 我猜这女人现在需要帮助，刚才她应当就是想求我们收留她一晚，不过是被看不见的巫贤蝉吓到了。女人一咬牙一跺脚，说了声谢谢就进了门。进了屋，我倒了杯热水给她，低头问小女孩，星星吃饭了吗？ 还没。猫猫和哥哥吃饭了吗？ 也还没有呢。 我拿过手机向她妈妈示意，表示我要点外卖了，肯德基。可她并不看我，只抱着水杯哆哆嗦嗦地喝。于是我低下头问星星，吃儿童套餐好不好？她乖巧地点了点头。我又点了两个全家桶。结账的时候，她拽了拽我的衣服下摆。 可不可以给灿灿也订一份呢？谢谢哥哥，我妈妈有钱，到时候让她给你钱好不好？ 灿灿是谁啊？ 是我的哥哥。我哥哥在那里的行李箱里睡着了，一直睡不醒。我想，他要是知道吃儿童套餐，一定会醒过来的吧。 我望向那巨大的行李箱，那女人听到这话也缓过神来，一次性纸杯从她的手中滑落，溅了一地的水。终于，她无助地捂住了脸，当着我们的面失声痛哭起来。我想，她一定是忍了很久，才会在孩子面前流泪。 别哭，有什么事你说出来，我们一起解决。 我坐在她身边，拍着她的肩膀安慰她。她擦了擦眼泪，咬了咬嘴唇，最终下定决心一样的张开嘴。 这里面的是我儿子，星星的哥哥，灿灿，已经死了两年了，是我丈夫动的手，他就是个禽兽，他喝酒，然后喝完了就打我。打完我了，等酒醒了就跪着求我。我原谅了他好几次，可后来有一天他喝多了，我没在家，等我回来的时候，我的灿灿就已经 哥哥是为了保护我睡着了，我记得的。那天爸爸进了我的屋子，说喜欢我，要亲亲我。我虽然不喜欢爸爸，但他要亲我，我还是给他亲的。后来爸爸说屋里太热了，让我把衣服脱了，要和我一起洗澡，哥哥就进来了。但哥哥说不行，不可以这样，爸爸就追着哥哥打。再后来妈妈就回来了，哥哥就睡着了。 妈的，我在心里骂了一句，这是什么品种的牲口啊， 就应该先阉后杀100遍。 再后来，我就带着灿灿的尸体和星星跑了。这房子是我没出嫁的时候买的，那时候我以为这可以留给星星做嫁妆的，没想到最后成了我的避风港了。 所以你把你儿子的尸体养在这里？ 巫贤蝉忽然说话了，他对着星星吹了口气，小姑娘身子软下去倒在地上睡着了。他画出人形了，女人见到突然出现的巫前禅吓了一跳，抚着自己的胸口。 你怎么知道这养尸的方法？ 我认识一个大师，结婚之前他就劝我不要结婚，有了灿灿他又给了我一张护身符让灿灿贴身带着。再后来灿灿没了，我收拾东西的时候才看见那张护身符里写了个法子。 那大师倒是个好人啊，这房子灵气充沛，作为养尸之地再好不过。你又为什么要搬家呢？你儿子才养了2年，远远不到能醒过来的地步吧。 您是个懂门道的，可惜啊，我前些日子出门碰见了我丈夫，他拿着一沓寻人启事，上面印着我跟星星的照片。我怕真的有人帮他找到我，所以才不得不卖房子。我不敢去中介登记，只敢贴在上面。他有些近视，平时不戴眼镜，想来是看不见的。 那你怎么又回来了呢？ 我本想出国去，可是我们的护照过期了，我又在机场碰见了我丈夫。哎呀，我只好带着孩子甩开他，想着回来求求你们，看能不能收留我们一晚。而且灿灿离开灵气之地太久，身体容易腐化，我不得不回来。 女人忽然起身跪下了， 求求你们了，收留我们一些时日吧。 倒也不用行此大礼，明码标价，价格公道，童叟无欺。次卧1天200，包安全，不议价。 瞧瞧，喵喵事务所就此开张了。